他悲伤拥抱我的爱，短暂的拥有，这换来明天更长的寂寞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 Eason 陈奕迅带出的《寂寞让你更快乐》，陈晓东演唱的《以为你只对我好》，谢霆锋带出的《黑夜马戏团》。